雅俗共赏，尤其是有一些歌曲呢意义非常重大。很多人也叫他说是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而他创造的以香港口语的演绎方法对粤语歌进行推行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来说说这些非常经典的香港歌手，许冠杰算是其中一位。其实我在搜索许冠杰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我真的看过他的很多影片。真的在之前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不上号，但之后才发现他的很多的喜剧表现形式是香港喜剧的一个雏形。提到许冠杰之后应该要说到温拿乐队了。在早期的时候，温拿呢也是以演唱英文歌为主，后来是英美流行曲的风格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粤语的歌词演唱。温拿的崛起呢也标志着香港乐坛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偶像和流行歌曲，所以是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后期的这样一个香港音乐的风格。而后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几期节目，就是影视歌曲。在那个时代，像郑少秋、汪明荃、叶丽仪，还有罗文、珍妮、林子祥，这些人他们承载了很多的香港记忆。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谭张时代。谭咏麟呢，他是温拿乐队的主音歌手，而呢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的高。这一首《讲不出再见》我们先听为快，一会儿接下来聊一聊谭咏麟。 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时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令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浪漫越美妙，离别。 身为温拿乐队的音乐歌手，谭咏麟在1984年的十大劲爆金曲当中，当时四个季度40首歌曲当中，他独占十首，并且在年终的时候席卷了几乎所有大奖。而在当时呢，他在港乐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高。当时呢，他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多变，而他推出的三张唱片，像《雾之恋》《爱的根源》还有《爱情陷阱》，被称作是爱情三部曲。对于浪漫的情歌或者是快节奏的歌曲，他都是拿捏的非常的到位，而他也创造了在温拿乐队的时候一个白金唱片的销量。当时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所以说在谭咏麟的时代，他是非常耀眼的一颗星。而同一时期耀眼的一颗星就要谈到张国荣。张国荣成名在1983年，爆红在1984年，当时呢，他是以一首《风继续吹》成名的，而他同样是中国的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他的影视歌全能的这样的一个天分，也让很多人瞩目。而当时他在《霸王别姬》当中的表演，为他赢得了很多世界性的荣誉。作为歌手，他是流行指标性的人物之一；而作为演员，他也是非常的出色。提到张国荣，可能有的时候要长叹一声。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去听张国荣的歌的时候听不太懂，在我可以大概听出来什么意思的时候，却再也听不到他新的声音了。《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照顾，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陈百强作为19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也是被认为是香港的第一代偶像歌星，他的俊朗的外表是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1979年出道，当时呢他是以《眼泪为你流》获得了中文十大金曲奖。而他在虽然一直很推出很多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的光芒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在两个人阴影之下呢，他又因为身体的原因过早离世，也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遗憾。在谭咏麟和张国荣时代，唯一能够耀眼的一颗女星应该就是梅艳芳了。在1983年的时候，梅艳芳就走红了，而作为她和谭张同时代这样一个艺人，可以说是极少没有被他们两个争霸所影响的歌手。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位女歌手，而其中像《女人花》和《一生爱你千百回》这些歌曲成为她非常经典的国语歌的代表。在音乐方面，她的风格非常多变。2009年的时候呢，世界纪录协会评定说是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她当选了是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的女歌手。而她35岁获得香港乐团最高荣誉金针奖，40岁的时候呢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的艺术成就。这样一位非常耀眼的明星，也是在非常璀璨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在听她的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起她的灿烂的笑容吧。 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也满是你。 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话。一转眼青春如雾，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原因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来自梅艳芳，其实她的声音呢，她的风格更像是中国与西洋的这种结合，仿佛就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化缩影。和她同时期还有一位女歌手也是非常的著名，这位女歌手也是这个实力兼偶像的歌手。当时呢，她提出退出乐坛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的惋惜，而她的声音呢，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有着一种慰藉心灵的这样的感觉。她就是陈慧娴。而这一首《夜机》，我们在上半时段来听一听吧。 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怎可？

阳西月，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光芒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当年一首《吻别》让张学友登上了神坛，在那个时代呢，他的光芒是无与伦比的。今天就是来听一听这些香港音乐，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听一听这些香港的流行音乐。在你心中，你觉得谁是香港音乐的代言人呢？上半时段说过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陈慧娴，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张学友。其实，在谭张时代，他们本来可以去发挥更多的光芒，但过早的去退场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呢，四大天王突然间觉得自己可以崭露头角了。当时是张学友、刘德华，还有黎明、郭富城这四个人，对，包括李克勤，当时也成了一个非常爆红的歌手。而当时的四大天王呢，其实很多人也在说，是不是让很多新的歌手没有一个可以去崭露头角的机会了。在香港流行音乐中，你觉得谁能代表香港音乐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其实张学友在四大天王当中，在歌坛方面，他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这样一个巨星，可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歌神。而他自己也尝试了很多的音乐风格，包括音乐剧。刚刚听到这一首《吻别》是非常棒的一首歌，之所以用非常棒来形容，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方面是因为这首歌才关注香港音乐，而这首歌当时也是被美国的一个团体去翻唱成了英文版本。我们经常听到英文歌翻唱成中文版本，但中文歌翻唱成英文版本就是刚刚这一首《吻别》。在四大天王横空出世的这个年代，依然有很多人可以去崭露头角，他们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而其中王杰就是其中之一了。在那个时代呢，他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缩影。那个时间，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去茁壮成长，从原本的民间传唱校园民歌，这样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而王杰在很多人年轻的岁月当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首《不浪漫罪名》。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美化，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远，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一首在夜半的时候去听起来非常温暖的月半小夜曲。当年呢，李克勤就是因为演唱了谭咏麟的那一首《雾之恋》而成为了选秀冠军，进入歌坛。而他的声音一直是以一种高清亮去著称的，很多人说他是零瑕疵的歌手。他也是非常擅长去演绎多种的曲风，非常多的浪漫情歌还有励志的快歌，我们经常听的那个《红日》就是他演唱的。继续来说，说到香港流行音乐的话，我提到一个乐队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没错，他们就是 Beyond。 作为最广为人知的香港殿堂级乐队，他们冲刷了整个香港乐坛，他们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而且他们的音乐旋律非常的强，能够吸引到很多的歌迷。更难的都是他们的作品去关注现实，对于文化，对于社会环境，甚至很多其他的问题都有反应。而他们的独特性也不在于声音，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种精神，他们敢说敢做，为大众带来了很多的冲击，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寄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们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寄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岁月海阔天空，一首首歌当中 Beyond 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其实在他们来看的话，更是这种摇滚的百折不挠的生活态度也在他们的平常的歌中去体现。黄家驹曾经说过，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就不会有世界末日，所以他们的歌曲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今天是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香港音乐。还有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去代表香港音乐，包括很多歌手我们一期都说不完，但今天把他们放在一起，回忆那个群星璀璨的香港音乐的巅峰时期。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当时这首歌是陈少琪去作词，金培达作曲，而这首歌呢是有很多明星去演绎，包括容祖儿、古巨基、陈奕迅，还有陈慧琳、李克勤、刘德华、谭咏麟。 甚至还有一些粤剧的名伶，包括尹飞燕和李龙，还有男高音莫华伦和香港儿童合唱团。说到这里，你应该想起这一首歌，就是香港特区当时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一个纪念的主题曲《始终有你》。 成全这小岛编句诗，东方跟西方的文明邂逅了憧憬，繁荣这里遇上安定，宁愿只经风中走醒，找到了路径，花瓣开得繁盛，人人能力大小有力拼，因此流下血汗就是个正义，香港始终有你， 香港始终有你， 用万众掌声响一世纪，香港始终有我， 香港始终有我， 十万个惊喜多一世纪，感谢你小天地创天总天气，不舍不弃才会了不起，香港始终有你， 狮子伸足得到长城，血脉泪感应， 我还靠你赋予生命， 风中追星找到了路径，花瓣开得繁盛， 人人能力大小有力拼，任谁落下血汗就是个精英， 香港始终有你， 香港始终有你， 让万众掌声响一世纪，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 北京时间21:00。